林，知是恶，愿单刀赴会。 醒木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大破铜网阵》。 哎呼，一问这醉鬼刘光华说，您呐刚才讲了，说这庙里边那还捐着人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您别看这刘光华呀，这酒啊喝到这个模样了，他头脑还比较清醒，听爱虎这么一问，他马上把这眼睛瞪起来了，瞅着爱虎。他呀光喝酒他不说话，爱虎看出来了，一提这件事情他显得是特别的紧张，再一看这酒啊让他喝得差不多了，赶快叫伙计再给添两壶。伙计赶快的又给端过两壶酒来，爱虎拿起酒壶来一再的给这个刘光华斟酒。刘大哥您喝着喝着，嘿，咱们呢这就是瞎聊天啊，您喝着喝着。这刘光华心中暗想啊，你说跟人家这位姓爱的萍水相逢素不相识，今天就这么喝人家酒吃人家喝人家的了，你说人家问我点事儿，我要真不告诉人家，这显得也太不够意思了。可这件事情我一旦说出来，哎呦，旁边的耳目甚多呀，会不会给我自己招来什么麻烦呢？啊，您喝着喝着。哎哎哎，刚才那个您问什么来着？啊，没别的，您说接长不短的到庙里边去，嗯啊，我问问您吧，还有什么人到这个庙里边去呢？啊，哎，这个跟您这么说得了。那官府里边的人呐、啊、有时候也往这庙里边溜达。哦，哎，您说里边捐的那个人到底是男的是女的呀？这刘光华呀离了歪斜的欠起身来，也就是啊将近的要凑到爱虎耳朵旁边了，跟你说那儿啊是男女全有。哦，男女全有啊。女的咱就甭提了，那是我们本地的一个有名的人。哎，这里边啊还有这么一条人命呢。哦，那么那个男的呢？那个男的呀，开始的时候大伙儿呢全都以为啊他也是到这个尼姑庵里边来找便宜的，后来一看不是那么回事，人家啊是到这儿来管闲事儿的。可是呢那个庙修啊他看人家这个小伙子长得漂亮啊，那真是一表人才，所以他呀就把人家留在庙里边了。他呢就想着要跟人家干那个，人家说什么也不跟他干那个，他呢就把人家捐在庙里边了。可是一样啊，那个是好吃好喝好待着，就是一样关着人家他不让人家出来。哦，那么我再问问您，关的这个男的那到底是个文的还是个武的呀？武的呀，那本事也大着呢。哦哦，爱虎一听啊，会不会就是我们大哥白云生啊？哎，刘大哥啊，这些个事情都是您亲眼得见吗？ 哦，不是不是，那都是我姥姥说的。 哦哦哦哦，俩人这一边喝着酒啊一边聊着天正说着呢，猛然间就听那个酒铺外边是一阵大乱，有不少的人呢站在外边是哈哈的大笑。爱虎一想这是出什么事情了，所以他站起身来往那个酒铺门外边这么一看，哎，要说啊这可是真够怪的。怎么呢？眼瞅着有这么一个 倒骑驴的这么一个老头。要说这个老头呢，跳下驴来，身高啊也就不到五尺，长得不单瘦，而且身子骨呢显得也不怎么硬朗，青布的方巾，迎面呢还镶着白骨，后边那个飘带啊，剩的就剩这么一根半的绸子了，穿的这个袍子上边有不少的补丁，什么黄的、蓝的、绿的、红的，什么颜色的全都有，一根都看不清楚颜色的这么一个丝条，那个穗子全都秃噜了，上边还结了不少的结儿，那个青绸的中衣啊也破衣拉撒的，高院的袜子都秃噜到脚脖子上了，一双大红厚底的红履鞋，倒是面如重枣，两道这个短眉毛，一对小圆眼睛，这黄眼珠啊学着自来的就往外发光，小鼻子头，薄嘴唇，两腮无肉，那颧骨倒是挺高的，尖脑袋个顶，圆薄耳朵，还长着那么几根稀稀拉拉的，说红不红，说黄不黄的这么几根胡须，手里边拿着这么一个苍蝇栓。最可乐的是呢，就这位老人呢，他是倒骑着驴，嘿，所以大家伙呢是哈哈大笑。您说啊，爱虎这个眼睛够多尖多快，那是夜行人的眼睛啊，嘿，他愣没看清楚这个老头啊是怎么下的这个驴，蹭着一下一眨面的功夫，这老头倒骑驴从驴上下来了，放着那个驴他也不管了，他呀抬腿就走进了这个酒铺，那伙计赶快就过来了，哎呦，嘿嘿嘿，这位老先生您别打，您先把您外边那个驴啊您给拴好了，哎，别回头呢驴丢了。这位说出话来呢还是南方的口音，哎呀，只要是你不打算偷我这个驴，我这个驴它是丢不了的呀。这伙计一听这是怎么话说的呢，您说我这是好心好意的给您提个醒，您怎么说我是偷驴的呢，哎呀，你赶快给我打酒来吧，您打算要多少啊，你给我来一块豆腐干，来两壶酒好啦。这伙计一转身就把这两壶酒啊跟那个豆腐干给他拿过来了，就往旁边桌子上这么一放，眼瞅这老头啊也不坐下喝酒，就站在那儿伸手拿起豆腐干来咬了两口，再一伸那只手呢把这酒壶抄起来了，他这嘴啊就对着酒壶的嘴一扬脖，咚咚咚咚咚光了，把这酒壶放下，再拿起那壶酒来这么一扬脖，咚咚又喝光了，哎呀，酒不够了啊，你赶快的给我再来两壶酒吧。伙计赶快的又给他端过两壶酒来往这儿这么一放，他呀咬了咬豆腐干，仍然是一扬脖一壶一扬脖一壶，四壶酒全都喝完了，豆腐干啊他也吃完了。伙计啊赶快过来给我算一算账好了。伙计过来伸手呢一指这酒壶，还没等这伙计说话呢，这老头先原因了，哦，不要算了啊，反正就是四四一十六，再加两个大钱的豆腐干钱，整整的是18个钱呐！啊，你先给我记上好了，明天呢，我再把钱给你带来好了。这伙计一听哟，这是怎么回事啊？刚才来了这么一位没钱喝酒的，这儿又来这么一位记账的，伙计把这脑袋摇晃得跟拨浪鼓似的，哎，这可不行，这可不行。跟您说啊，柜上有话是概不赊欠，您呐得给9钱。不呀，你这个人怎么好不通情理呢？我跟你讲得清楚，18个大钱，你先给我记上好了，明天我把这个钱给你送来，不就好了吗？哎呦，这可是实在不行。这老人回头这么一看，哦呀，不好了不好了，我的驴丢了啊，你是要赔我驴的呀。伙计当时也急了，你丢了驴凭什么要让我赔呢，啊，哦，你好不懂情理呀，我是来到你们这里喝酒，还甭说是一头驴呀，就是1两的黄金你也要替我照看照看的呀，你是有责任的呀， 啊，你要陪我驴呀、啊？这伙计看出来了，这位啊是蒙酒喝的。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如果说啊，这酒钱我不要了，您还让不让我陪驴？哦，酒钱你不要了，那当然了，驴也就不用你陪了，我们两边聊吧。伙计一伸手把他拽住，行了，您别走了。说什么？您今天也得给我酒钱。你是要陪我驴的，你得给酒钱，你得陪我驴啊！这俩人啊，争吵起来了。爱虎一看，不就是十八个大钱吗？爱虎呢，走过来，行了，行了，行了，二位，别为这十八个钱在这吵吵闹闹的啊！你看，我给了，行不行啊？啊，你得把我那份酒账一块给算了吧。这伙计一看，哦，来一位您请了，这又来一位呢，您给汇了酒钱了。照这样下去，今后您还敢上我们这儿喝酒来吗？嗨，让你算账你就算账啊！那老头也直点说呀，哎呀，你哪那么多废话呀啊！伙计就把爱虎的酒钱这么一算，爱虎回头看了看那个醉鬼刘华，趴在桌子上边已经睡着了。哎，你先别理他了，让他先睡会儿吧。爱虎呢，拿出钱来，连老头的酒账都给汇完了。这位老人转身往外走，爱虎呢也就跟出来了。伙计呢，哎，往外送爱虎。来到门口这儿，爱虎就问呢：“哎呦，老人家，您那个驴还找得着吗？”“哎呀，我跟你实话实说了吧。”我是出来蒙点酒喝的，我那个驴呀、啊、指不定到哪个家里边有牲口，那个地方桃头上边他也去蒙点草料吃去了啊。嘿，眼瞅这老人呢，把两个手指头往这嘴里边一放，打了个呼哨，要多怪有多怪，就他那头黑驴呀、啊、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连跑带窜的，嘿，这个欢石劲啊回来了。这伙计这么一看，难得黑，他这个驴到底是怎么训练的呀？眼瞅这老人呢，冲着爱虎双手一抱拳，再见了啊，就说声再见，谢字不答，腾着一下，就是爱虎啊还礼双手抱拳，这功夫人家又上驴了。这回啊是正骑着驴呢，这伙计也是多说话，拿这老头开心。哎呦呵，嘿嘿，这回啊您那个驴可是骑到了啊。这个老人骑在驴上面高声叫喊，哎呀，是啊，我这个人就是爱喝酒啊，喝完酒我就醉了啊，在家里边喝醉了酒经常倒骑驴，只要是一骑到了，我那个儿子总是要提醒我的呀。伙计这么一听，嘿，白喝酒你还找便宜啊你。就在这功夫，眼瞅这老头啊两条腿往起这么一抬，噌起来了，在空中唰打了一个旋风，两条腿啊紧接着又摔了这么一个一字连环叉，稳稳当当的落在这个驴背上边，仍然还是倒骑了驴。这驴跑得这个快啊，颠颠颠颠颠往西边就跑下去了。爱虎心中暗想啊，这个老人怎么这么大的本事啊，啊，上驴下驴我都看不见，背不住啊。这个老头他是个老贼，哼哼，我呀非得跟下去，我得看个清楚。爱虎呢离开了个脚步，脚上用力揉揉揉揉，在后边就追这个驴。眼瞅着这老头骑着这个驴就出了这个西镇口了，爱虎呢在后边紧紧跟随。哎，走不远，前面呢有这么一座庙，一看这老头啊从驴上唰下来了，爱虎赶快在大树后边引住了身形。眼瞅这老头牵着驴来到这个庙门口这儿，拿着苍蝇刷啊，哎，就往这个庙上边那个牌匾上面一指，会啊会啊，这里感情就是云翠庵呐。爱虎心中暗想啊，哦， 原来这个地方就是刘光华、刘大哥说的那个尼姑庵。眼瞅这老头说完话了，牵着驴呀，人家就往这个庙后头走下去了。爱虎一想，我悄悄地跟在他后边，我看一看他到庙后头干什么去了。人家在前面走，爱虎呢就在后边跟着。等爱虎啊来到庙后这么一看，哎，这个老人呐，还有这头驴怎么无影无踪啊，这到什么地方去了？爱虎低头再一看，这地下有这驴蹄子印儿。他顺这个驴蹄子印儿再往南边这么一走，哎，前边啊是这么一个大苇塘，而且呢越靠近苇塘，这个驴蹄子印儿呢炫得越深。可是有一样，当爱虎来到苇塘的边儿这儿再一瞅，这驴蹄子印儿啊突然的没有了。又往四下找了找，周围一个驴蹄子印儿都没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难道说进苇塘了？爱虎一扒这苇子往苇塘里边看了看，也没有驴蹄子印儿啊。嘿，连人带驴到底到什么地方去了？爱虎一想啊，我别在这儿耗功夫了，我赶快的到头了个庙那儿，我先踩踩盘子吧。爱虎这才原道返回，他来到庙门口仔细看了看，然后急急忙忙的他就返回了客店。来到客店里边这么一瞅啊，嘿嘿，徐良倒是早回来了，坐在屋子里边低着头叹着气。爱虎就知道三哥今天出去什么消息都没打听着，特意的进来。三哥，老兄弟你回来了啊。三哥，您打听到什么消息了？我是一点消息也没有打听着，我这正着急呢。哦，正说着话呢，眼瞅着这胡小季从外边也进来了。哎，胡大哥啊，您打听着什么消息了？嗨，别提了，我呀转悠这么一天什么消息都没打听着。哦，可是你们二位出去什么消息都没打听着啊。爱虎呢就这么一晃了脑袋。徐良坐在旁边这么一瞅，呵，老兄弟甭说呀，你这高高兴兴的，你肯定是打听着什么消息了，有消息你就快点讲吧。好，我告诉你们。爱虎啊就把自己如何的在酒铺喝酒，怎么样遇见了那个醉鬼刘光华，刘光华又都是怎么跟他讲的，另外呢又看见那个倒骑驴的老头，他如何的跟着这个倒骑驴的老头呢来到了云翠庵，看人家到这个庙后头走下去了。他到庙后头这么一找，找来找去是踪迹皆无，就把这些话呀一五一十的跟那个徐良、胡小季他们两个人这么一说。徐良听完了以后眉头这么一皱，哎，三哥啊，您说这个老头会不会是个贼呀？你既然给他汇了酒钱，你没有问问他老人家尊姓大名吗？嗨，哪容我这么一问呢？他连个谢字都没说，就说声再见，骑着驴就走了。据你讲，我看呐，这个老人好像不是个贼。嗨，吴小季过来了，甭管他了，咱们先说说庙里的事儿，咱们怎么办吧？啊，那里边捐的会不会就是白云生白大哥呀？正说着话呢，那乔斌呐从外边急急忙忙进来了。哎呦，乔二哥啊，您打听着消息了吗？嗨，别提了，什么消息也没打听着，就是啊看见那么一个倒骑驴的老头。哦，您看见了，没听他说什么？他倒没说什么，旁边的人呢一再乐，说这老头啊是个疯子。哦，徐良啊赶快吩咐白云生的家人立刻让伙计 把这个饭菜给我们准备下来吧，时刻也不早了。几个人坐在一起，哎，赶快的用下了晚饭。然后徐良和爱虎就告诉乔斌跟胡小季，说今天晚上我们两个人呢就准备去一趟这个云翠庵啊，到那儿去我们先看一看去，里边捐的是不是咱们的大哥。你们二位呢没有这个高来高去啊夜行术的功夫，干脆就在家里边看家怎么样啊。胡小季跟乔斌的密听也只好如此了。等到了二更时分，徐良跟爱虎就换上了夜行衣靠，浑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带上了兵器。徐良特意的把自己的剑囊、镖囊、飞鸿石全都准备好了，两个人屋里出来，穿房越脊，出了客店就直奔云翠庵。来到云翠庵的跟前了，仔细这么一看，大门是朱红的大门，密排金钉，大门的上边有这么一块石头，是蓝地儿金字啊，古迹云翠庵。旁边呢还有两个角门，徐良跟爱虎两个人互相这么一递眼神，就从旁边的院墙这儿蹭蹭窜上了墙头，趴在墙头往里边这么一看，呵，里边是一片漆黑呀。两个人飘身而下，等过了二层殿了，再一看，哎，西边那儿好像有灯光，西北方向这也有灯光。两个人啊就往这个西边这儿下来了。哎，猛然间就发现那边呢走过来两个小尼姑来，一个尼姑在头楼挑着灯，后边这个尼姑啊拖着盘子，两个人呢一边走着还一边说着话。徐良这么一拽爱虎，两个人路符鹤行啊，蹑足千宗，悄悄的就跟在这个两个小尼姑的后边，听他们到底就说点什么。就听这小尼姑说了，哎呦，你说咱们这个师傅啊可也真是的，干嘛那么死心眼啊，人既然至死不从的话就算了，还非得的，嗨，你没看见吗，成不成的就看今天晚上了。今天晚上啊，那个男人如果再执意不从的话，咱们师父啊就要结果他的性命了。徐良爱虎他们已经多亏今天晚上来了，要不然恐怕大哥的性命难保。头了呢有那么一个大爱虎石啊搭的这么一个山洞，眼瞅着两个小尼姑是穿洞而过，他们两个人跟着也过来了。前边是这么一个房间，里边灯光闪烁，眼瞅着两个小尼姑到门前把帘了一条，俩人进去了。徐良爱虎急急忙忙的来到窗户这儿，用手这么一捅窗户，睁一目秒一目往里边细细观看，一看在椅子上边被人倒绑双手这么一位男子，嗨声叹气，不是别人，正是他们的大哥白云生。 听众朋友，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大破铜网阵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 打竹板儿，笑开颜，故事广播在耳边，传奇书场真经典，帝王将相古今谈，文人墨客有一篇，人情世故说智慧，精忠报国美名传，有袍带短打和新编，历史兴替要借鉴，做人的道笔记心间，醒目一想就开讲，说演评模，风风雨雨坎坎坷坷，起起伏伏洋洋洒洒，中华上下五千年，评书名家齐欢聚，

记忆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大破同网阵》。 爱虎、徐良两个人来到窗户这儿，两个人小心翼翼的都把这个窗户纸捅了这么一个月牙窟窿，睁一目秒一目往里边这么一瞧，哎呦，感情在椅子上边被人倒捆双手的那位男子不是别人啊，就是他们的盟兄白云生。两人觉得奇怪呀、就凭咱们大哥这一身的本事，怎么会落到如此的光景呢？这里边肯定的是大有原因呢、可不是吗？上文书咱们交代过，白云生心里烦躁，那一天呢，仆人劝他到街上面去走一走逛一逛，白云生一个伙计全都没带，就自己一个人到街上随便走一走散散心嘛。哎，他发现呢路北边这儿有这么一个酒楼，心中一想，何不到楼上自己、畅饮一回呢，就这么着奔着个酒楼这儿就走回来了。伙计把他让进去，把他带到了楼上，到了酒楼上边这么一瞧，哎呦，这儿的客人感觉这么多呢，几乎啊没有这么一张空桌子，哎，也就是紧靠着窗户那儿有这么一张桌子，只有一个人坐那儿喝酒呢。这个人看年岁啊已经有50多岁了。白云生就往这张桌子这儿走过来了，这个人一看白云生过来了，也赶快起身，哎呦，您这边坐，您这边坐，坐吧坐吧。白云生落座之后，咱们一招手，伙计过来，您喝点什么呀？给我来两壶女真陈绍，另外来俩菜啊。是的，您等着，一会儿就到。功夫不大，酒菜全都给端上来了，往面前这么一摆。白云生还跟对面这位客气客气啊，这位兄台，咱们一块用。哦不不，我这有，我这有，咱们两遍两遍。白云生呢就坐在这儿自斟自饮，猛然间呢就听见外边街上边一阵大乱，是人声嘈杂，心想这出了什么事情了。而且那边那位呢一伸手把这窗户就给推开了，往这下边这么一看，有这么一个二人的小轿正往西边走呢，后边啊还跟着这么一个小尼姑。不单他们两个人看呢、这酒楼上面所有喝酒的人呼啦一下都围过来了，都从窗户这儿往下看，看完之后啊，哎呦，这些人呢、七嘴八舌的坐在自己的座位上边，一边喝着酒就议论开了，就议论这二人小将。那伙计赶快过来了，哎，老少爷们儿，老少爷们儿，能喝酒咱们就喝酒啊，哎，聊天行，咱们聊点别的成不成啊？这件事儿咱们不提他了啊，这件事儿咱们不说了，行不行 咱们聊点别的，聊点别的。伙计这么一说呢，这些喝酒的有的人家就不愿意了，有的即便是说那个声音呢是特别的小。白云生觉得奇怪，这到底是什么事情啊？眼瞅着他对面喝酒这位啊把酒杯端起来了没喝，皱了皱眉头，把酒杯又放下了，叹了一口气，哎，这世上啊 还真有这样不平的事情啊。白云生这么一听，这话里有话呀。哎呦，这位兄台，有什么不平的事情啊？这个人呢，抬头看了一眼白云生，哎，看起来您不是我们本地人士啊，我是从这儿路过的，是不是？您不知道这一档子事儿。您刚才看见那一乘小轿了吗？看见了，那里边抬的呀是一位姑娘。哦，姑娘姓焦，名字呢叫做玉姐儿。要说她的父亲过去，在我们榆林镇这儿可以称得起是一位有名的人物，人家是一位教官。膝下呢，两个男孩，这么一个姑娘。这姑娘的大哥名字叫做焦文丑，他的二哥名叫焦文俊。好景不长啊，这位焦教官呢一病不起，误去了。这么样一来，家里边的重担就全都落在了姑娘的大哥焦文丑的身上。要说焦文丑啊，那学问是真好，考上秀才了，无奈一劫呀，家境贫寒，又得奉养老母，下边还有兄弟妹妹，他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这个考取功名的想法了。怎么办呢？就在此地设馆教学，教了不少的学生，人缘也好，学问也好，学生呢自然的也就多。您想想啊，为了奉养老母，为了自己的弟弟妹妹，他呀不辞辛劳，日夜的奔波呀，嘿嘿，活活的累死了。这焦文丑这么一死，这重担又落在他的兄弟身上。无奈他的兄弟焦文俊跟他的哥哥性情，别看是亲哥俩，这脾气可大不一样。焦文俊一想，嗨，我呀一定得到外边闯练闯练，非得发财，我才能够养活我的母亲，养活我的妹妹呢。他也不想想你一走了这娘俩怎么办呢，他那时候才15岁，不加思索一人跑出去了。这一走啊就是5年呢，是音信皆无。我们本地呢还有这么一位高守备，这位高守备有个儿子名叫高宝，外号人称土地蛇。你一听他这外号啊，您就知道了，这小子就仗着他父亲的势力，鱼肉乡里是无恶不作。您说怎么那么巧，他打听着了，知道这个焦玉姐啊容颜美貌，他就惦记上了。回到家里边跟他父亲呢死说活说的，非得要把人家玉姐给娶过来给他为妻。这高手呗，就这么一个儿子溺爱成性，有什么办法呢？那时候啊那位焦教官还活着呢。高手呗啊，嘿嘿，他厚着脸皮拿着礼品就到人家家去了，要跟人家提亲。就他这儿子到底是什么德行，在外边所作所为谁不知道啊，人家焦教官怎么能够舍得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呢？要把女儿嫁给他，不是等于把姑娘往火坑里边推吗？所以人家婉言的拒绝了，这亲事没谈成。高守备没办法呀，回到家里边左思右想，可怎么办呢？没想到焦教官得了暴病死了。嘿嘿，过了没些日子，玉姐她大哥焦文丑也累死了。这高守备这么一看呢、这个时机可太好了。怎么玉姐她二哥也跑出去了，家里边就剩下母亲跟闺女，这女儿俩要过这个日子，您说得有多艰难呢？本来家里就穷，现在家里又没男人了，就靠这娘俩呀给人家缝缝补补洗洗涮涮的过这个艰难的日子。高守备 带着不少的银两到人家家来了，这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呢，愣说是跟人家是通家之好，看人家娘俩过这个日子太艰难了，把银子放下啊，让人家收下银子，娘俩好好的过日子吧，不必发愁缺什么，只管说话。银子放了不少，好话也说的挺多，接长不短的就让仆人往那送银子去。时间这么一长，这高手被这么一想啊，嘿，送去的银子已经不少了。行了，我呀到他们家提亲去，我看这回老太太你答应不答应这门亲事。答应亲事还则罢了，如果不答应的话没别的，哎，您还钱。拿不出银子来，你照样的得把你的闺女嫁给我的儿子。他就上您家去了，万没想到就是这个玉姐他妈这位宁氏老太太，嘿，真有高的，一看他来了，一提亲事，老太太呀就把这柜子这么一打，所有他以前送来的银两人家是丝毫没动，原封的给他拿出来，是原物退回。嘿，高手背呀，捋完了碰这么一鼻子灰回来了。回到家里边就告诉儿子，这门亲事你甭想了啊，绝对是不成了。过了些日子，这高手背又是一病不起，他也死了。这高宝老想着玉姐呢，一想这可怎么办呢，急得他是抓耳挠腮的。另外他也经常的到这个云翠庵里边去呀，找这个尼姑到那儿鬼混去。这一天呢，跟着尼姑妙修两个人正喝着酒呢，尼姑看出来了，你到底是有什么心事啊。他呀就把自己的心事滔滔不绝的跟尼姑这么一讲，尼姑抿嘴这么一乐，哟，感情就这么点事儿啊，瞧把你难为的，这件事情我一定能给你办好了。啊，这高宝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一再的磕头，你要是给我办好了的话，您就是我的重生爹娘，再造父母。你看看到现在了，他们定下了计策，嘿嘿，怎么办呢，就赶上啊玉姐她母亲有病的时候，这个尼姑就到人家里去了，说是给人家看病。您想想啊，家里边本来就穷，没有治病的钱，现在有个出家人到家来说能给治病，这不是好事吗？这娘儿俩呀就信以为真，说这个病怎么个治法呢，哎呦，你们家里边这个阴气可太重了，老太太这个病啊，哼，说句不爱听的话，可不是一般的药石能够给治好的。把玉姐给急的，那您快说说我娘这个病应该怎么医治呢？哎，没办法，谁叫你的哥哥不在家呢，家里边没有男人，这可怎么办呢？玉姐这么一听，我母亲有病治病，跟我哥哥在家不在家又有什么关系呢？哎呦，这个呀得上庙里边去，得请神，得请神方啊！你说你一个女孩家怎么去的呢？而且啊，那还得到的三更半夜的时候才能够把这个神给请下来呢，知道不知道啊？啊，你能去吗？啊，只要是能把我娘的病治好喽，我什么都不怕，我跟着您去到庙里边求神方去有什么关系呢？尼姑啊微微一笑，既然你愿意去，那行，一会儿咱们就走吧。尼姑到外边雇了这么一乘小轿，嘿嘿，他呀就领着这个玉姐上了轿子了，就进这个尼姑庵。这个尼姑马上派人又给高宝送去了消息，他想让高宝在庙里边把这姑娘糟蹋了，木已成舟了，还怕这个玉姐儿不嫁给他们？哦，是这样的事情，可不是吗？俩人正说着话呢，楼底下又是一阵大乱呐、啊。 借着窗户往外边这么一看，嚯，十好几匹马呢，那是不少的夫人簇拥的这么一位公子爷，骑着马也正往西边走呢。这个人用手一指，您看看，在马上那位公子爷，那不是别人，那就是这儿的土地蛇高宝。白云生往下边这么一看，只见这位公子爷头戴着那一顶墨绿色绣花的纹身公子巾，迎面镶着美玉，双垂青缎的飘带，穿着一件大红白花的袍子，斜领阔袖，虚掩着这么一根绸条，白袜珠履，手里拿着打马的鞭子，黄白的脸皮，两道半截的眉毛，一对猪眼，尖鼻子，吹火口，耳小无伦，印堂发暗，骑着马奔着西边就下去了。不单他们看，就楼上喝酒这个人也都看见了。您看看，就是他，这不是也奔西边下去了吗？肯定的，今天晚上啊，这位焦玉洁，哎，白云生是什么样的人物啊？啊，那一贯是行侠仗义啊。今天听这位把这件事情讲完了，早已经是气壮肝胆，把胸膛爆炸。何况这酒楼上边还有人说了一句：“嘿嘿，可惜呀、啊，咱那个榆林镇上边啊，就没有人能出来管这档的闲事儿。”要有人出来管这档的闲事儿，叫这小子让他吃不了啊，兜着走。白云生坐在这儿，再一听这句话，他呀从怀里边掏出一锭银子来，往桌上这么一放，马上把伙计叫过来，啊，这是我的酒钱，连这位的一块全都耗了，剩下的就赏给你了。那位一再说不用，就这样了。伙计也一再的道谢。白云生唰这么一转身，噔噔噔噔噔噔噔，下了酒楼，出了酒楼的门口了，直接奔西边他就走下来了。白云生心想啊，我先到这个云翠庵那儿，我先抬抬盘子，我探一探道路，到了夜间我得想办法搭救这位姑娘焦玉洁。等他来到云翠庵门前这么一看，哦，连大门带两边的角门全都紧紧的关闭，庙的对面那个树上边拴着不少的马匹。就在这功夫，东边那个角门呢开开了，从里边走出不少的仆人来，有个小尼姑正在往外边送他们。小尼姑呢还一再的说啊，明天呢你们可千万别那么早来接来，晚点接来啊，没关系。一边说着话呢，一边撩眼皮也看了一眼旁边的白云生。这些仆人们嘻嘻哈哈的也一再的答应，放心吧，我们干嘛那么老早接来呀，是不是？放心，我们早不了早不了。一个个过来呢全都翻身上马。正在这功夫，小尼姑又喊了这么一句，哎，你们等一等啊，我师父跟你们还有话说呢。这些仆人好像没听见，他们打马是扬长而去，全都走了。这个时候小尼姑啊这么一转头，冲着里边说了一句，师父您看看这个人。有一个尼姑手扒门框探出一个头来，这么一看白云生，不看还则罢了，一看白云生，这个尼姑两个眼睛可就直了。白云生让他看的有点害臊，心想着这么看人的，转身刚要走，这个尼姑从里边出来了，双手合十，阿弥陀佛，这位施主您请留步，到我们庙里边坐一坐吧。白云生转过头来这么一看，哎呀，这位师父，您让我进庙有什么事情吗？啊，没有别的，请问施主您认识字儿不认识字儿啊？哦，我略知一二。啊，那太好了，我们这儿啊有个寄语，您能不能够帮助我们看一看呢？ 什么叫做寄语啊？那就是过去讲迷信呢，有这么一个架子，架子上边呢绑着这么一管笔，下边有沙盘，两个人扶着架子来回这么一晃，这笔啊在沙盘上边这么一画，说这是神的旨意，神下来了，就这么一个寄语。白云生看了看尼姑，把头一摇，哎呀，我不懂寄语啊。那没关系，您不是认识字儿吗？只要是把这个寄语给我们念一念也就行了。白云生心中暗想啊，本来我这彩盘子打算夜间进庙来打救姑娘焦玉洁，既然她一再让我的进去，我何不将计就计，就跟她到庙里边去呢？于是就点头答应了。这个尼姑这个高兴啊，她在前边引路，白云生在后边跟着，进了庙以后，他直接的就把白云生领到了西北边这个跨院里边房间里边。进了屋以后，白云生一看屋子里边特别的干净，有个多宝格子，上边有不少的古玩玉器，让白云生落座，小尼姑赶快的献上茶来。啊，您在这儿等一等，我给您拿那个鸡羽去。这个尼姑啊一转身走了，白云生呢就在房间里边等着，一直啊等到晚上了，也不见这个尼姑回来。倒好啊，那个小尼姑转眼之间给他摆下了酒饭。白云生一想，不管怎么说晚上还得干事呢，我呀先饱餐一顿。白云生连吃带喝的饱餐了这么一顿，一直等到了啊二更天了，不单那个尼姑不回来，那小尼姑也不见了。白云生一想，我出去看看吧。从屋子里出来，来到西跨院门前这么一看，啊，这门呐都给锁上了，怎么推也推不开。白云生扭向回头，再一看这墙，一阵好笑，心想，就你这把锁能把大爷我给锁住吗？哼哼。想到这儿，白云生伸手一攥自己刀把，他呀脚尖一点地，腰上一使劲，噌，上房了。来到房上，猛然间就觉得身背后有风刮过，扭向回头这么一看，啊，只见有一条黑影啊，嗖的一下就过去了。白云生心中暗想：这是什么人呢？他是好人是坏人呢？他怎么这个时候来到这个庙中？不行，我得紧紧追赶。白云生啊，跟着这个黑影的后边，咚咚咚，他也就追下去了。哪知道啊？就是这个尼姑今天晚上所以迟迟不来，她还有大事要办呢。怎么？既然把那个玉姐接来了，她给放在了东院，那高宝也来了，她给安置在北院，她答应人家了，今天夜里边，哎，要让这个高宝侮辱这位姑娘。她呀眼珠这么一转，拿起灯笼来，干脆我先把这个高宝送上神楼。 听众朋友，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大破铜网阵》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哪里来？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四到五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